曾经有一份真诚的爱情摆在我的面前，但是我没有珍惜。如果上天可以给我一个机会再来一次的话，我会跟那个女孩子说我爱你。 我是小白，听说你去记忆回来，电话为什么不开？难道已把我忘怀？当初你那个师傅，他不懂我对你的爱，非逼你跟我分开，说我是害人的妖怪。你的大哥牛魔王都有了三个小孩，我何时能做你娘子，等你为我把花戴。我受够了无尽的等待，这思念真的难挨，求你带我去见如来，把一切说明白。因为爱所以爱， I miss you day and night， 想和你过平凡的日子，哪怕去买菜。因为爱所以爱， Please tell me why。 昨天我梦到了去旅游，跟你逛迪拜。 师父， 为什么不开？难道已把我忘怀？当初你那个师傅，他不懂我对你的爱，非逼你跟我分开，说我是害人的妖怪。你的大哥牛魔王都有了三个小孩，我何时能做你娘子，等你为我把花戴。我受够了无尽的等待，这思念真的难挨，求你带我去见如来，把一切说明白。